可以看到的戴森去卖这个 Animo 家的 V6 吸尘器，无声吸尘器啊，是全球的统一价2990元，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290元，直降700块钱，您就可以拿回家。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羊奶年终大促，价格无极限，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厂家直供99元，年终大促每盒再减30元，690元订购10盒，每盒只要69元，清凉价格，健康一下，瑞麟羊奶营养全家，400-7106-108，400-7106-108。 听到这段片花，我相信您应该知道今天的主题了。 嗯， 是的，瑞麟年终大促，为了庆祝2018年全国瑞麟羊奶粉销量超额完成，现厂家决定直击价格极限，69元订购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零成本销售，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开什么玩笑，69块钱怎么可能喝得到羊奶粉呢？ 哼，69块钱的羊奶粉不会就喝一个礼拜吧？ 这次活动搞大了，不会是快过期的羊奶粉吧？ 虽然很多朋友对这次的年终大促销6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有很多的质疑，但欣慰的是大家对于羊奶粉已经不再陌生了，都知道羊奶粉好，都知道给家人喝的奶一定要健康营养。您放心，瑞麟乳业是来自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是通过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质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也是由中国人保特约承保的乳品企业，所以只有这样过硬的品质才能让瑞麟实体门店遍布全国。 没错，就像北京正在为第3家瑞麟实体门店选址筹划，如果是羊奶的品质不好，活动不真实，那么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销售业绩呢？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再次强调，本次活动是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的，由享购全国电台承办，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等等多个省级市都是同步播出。所以现在起您需要做的就是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0元订购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喝上5个月的时间，每盒只要69元，比直供价还要再优惠30块钱。年终大促仅此一次，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8038的陈阿姨是订购了10盒，说是和跳广场舞的姐妹们一起来订购的，今天的价格再不定那就亏大了。还有4219的李姐是订购了3套，说家里还有5盒羊奶粉呢，那今天这么便宜想不订购都不行，好在这羊奶粉天天都在喝。还有0433的吴大爷是订购了5套，说第一次喝的瑞麟羊奶粉就是在东城区的门店里，店员免费给我们冲了一杯，特别香不甜，而且还有一层奶皮呢，就像20年前家门口的羊奶一样。听说今天10盒羊奶粉才690元，这比门店的优惠可大多了，那肯定要在电台订购呀。 这是当然，享购时间既然是瑞麟乳业的独家媒体平台，优惠政策肯定是其他渠道享受不到的。所以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活动中直接享受690元，划算到每盒只要69块钱，69块钱就能喝上半个月的羊奶粉。 羊奶粉就能补充640毫克的钙，多种的铁元素，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每天一杯简单羊奶，每天多点营养健康。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手机尾号3210-4457-8069-0031都是老会员朋友，都表示这羊奶每天都要喝，那就多来囤点货。 嗯， 毕竟69元团购瑞麟羊奶粉，这个价格真的太难得了。 嗯， 不过还有新的朋友在质疑，说怎么可能69元喝上半个月的羊奶呢？我听了这么长时间的活动，从来没有过。不会有隐性消费吧？ 您别急，现在拨打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免费给您送奶到家。仔细核对是不是瑞麟羊奶粉，是不是金钻配方，是不是有15袋独立包装，是不是日期新鲜。一切满意之后，690块钱留下10盒羊奶粉，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一分钱。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最后的一分钟之内打进4007106108，才能享受本次优惠。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3年以来首次69元单盒劲爆价，只在年终大促，10盒起订，20盒封顶。4007106108，4007106108，目前149位朋友成功打进电话预订成功，正在通话的各位9488-0211-9003-8466等等，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节目倒计时2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 不用担心质量，瑞麟来自羊乳之都，全国各地都开设了专卖店，广播渠道推广了4年的时间，老百姓的口碑见证了品质，全部由纯羊奶干燥而成，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 嗯， 不用担心价格，本次69元一盒的底价，3年以来的最低一次，老会员都知道。不用担心服务，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用担心膻味，双重除膻工艺，保证营养，还原奶香。拆开试喝，觉得膻味重，接受不了的，其余没有拆封的，是可以提供退货服务的。 是的，民族品牌，品质保证，放心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年终大促最后一棒，瑞麟羊奶69一盒，10盒起订，20盒封顶，囤货正当时。最后一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老人孩子上班族，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有奶皮的好羊奶，选瑞麟羊奶。3年以来第一次，69一盒，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下一个冬天，温暖的午后，时光也再次。 停住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今天的小话题呀是预防低血压。低血压是指体循环动脉压力低于正常的状态，血压的值如果低于高压9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那这个时候就要给它呢定为低血压。低血压呢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病情轻微的症状的话呀，就是有一个头晕啊、头疼啊、食欲不振啊、疲劳啊、脸色苍白呀、消化不良啊，还可能晕车呀，这个情况。这个很多低血压的人呢，还有睡眠不良、胃口不好、头晕乏力、精神萎靡、生活质量下降，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下降。因为血压下降导致血液循环的缓慢，远端的毛细血管啊缺血，以至于影响到组织细胞的氧气和营养的供应，二氧化碳以及代谢废物的排泄，尤其影响到大脑和心脏的血液的供应，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跌倒、昏厥、神志模糊、淡漠、脸色苍白、指端显冷，这些状况就是手脚啊冰凉冰凉的。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低血压出现同样要去急诊要抢救，长期如此使得机体的功能呢大大的就下降了。这个危害呢包括视力、听力的下降、乏力、精神疲惫、心情压抑、忧郁，诱发或者加重啊老年痴呆、头晕、昏厥、跌倒、骨折发生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影响这个生活的质量，甚至还可能呢导致啊脑梗死和心肌啊缺血，给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所以说千万不能小看了低血压。咱们知道高血压咱们很重视，一定要服药啊，咱们把血压要控制住，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实际上低血压呀同样对于健康的危害呀也还是很大的。那么低血压的状态呀，就是一个血压高压是90毫米汞柱，低压是60毫米汞柱，到了这个时候，那么或者有的人还要比这个数值啊更低。如果这个低血压是处在这样的状况，要是没有头晕、乏力、心悸、昏厥这些低血压的这些症状，光是一个血压偏低，那有人就是个体有差异的，他从来啊就是血压偏低的，而且他自己适应了。这变化呢，不同的这个体位的话呀，从卧位到坐位，从坐位到立位，血压呢没有一个明显的降低的情况。要是这种情况，那咱们一般呢可以呀、不去管它去。您就看，就是没有出现特别的症状的话，就可以不管它。如果呢出现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都发生于变换体位的时候，那就是从卧位到坐位，从坐位到站位，站立三分钟内，这个收缩压呀还要下降，下降呢收缩压至少要下降20毫米汞柱，而舒张压呢还要下降10毫米汞柱。那比刚才的这个高压是90毫米汞柱，低压是60毫米汞柱，那这个高压还要下降20毫米汞柱，这个低压还要下降 十毫米汞柱，那这个时候那咱们就千万要注意了，这个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症状，比如说头晕、眼前发黑、摔倒了，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了昏厥，整个人的意识啊，人的意识啊就失去了。还呢，可以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的，当然尤其是老年人体质虚弱的，那么更表现出来。所以说低血压中间就千万要注意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当然另外这个低血压呢还可以出现休克，那这个休克还会有不同的原因，有感染性的休克，有心源性的休克，有失血失液性的休克，就是血液跟体液失血失液性的休克，还有神经源性的休克。某一个器官或系统的疾病啊就会造成了引起刚才说的这个这些休克的状况。可以在短期内迅速的发生，比如说一次大出血，或者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严重的创伤，出现了车祸了，或者是感染了、过敏了，这些原因所造成的血压急剧的降低，那就表现出来是神志模糊、淡漠、脸色苍白、肢端呢失能，这些严重的情况，这是低血压呀一种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够耽误了，一定啊要急诊的抢救。所以说绝对不能够小看了这个低血压，因为低血压的危害还是对我们健康相当的大，如果要是不注意的话，万一出现各种的这个状况下的低血压的话，同样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危害我们的生命。这个血压呀咱们是应该呀很重视的，因为高血压呢对于发生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因为心脏的缺血缺氧以后容易促使血压升上去，对于我们发生心血管病啊都是影响很大。那么怎么来改善低高血压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低血压呢也可以升上去。往往现在呀很具体的低血压的调节的药物啊咱们是没有的。一般的话呀也就是从各个方面吧来注意自己的饮食啊、生活方式啊、习惯啊、出事啊，自己能够获得全面的营养啊、这个恢复的血压呀恢复到正常啊，这都有好处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以来啊被认为中国人呢是情有独钟的一个美好啊吉祥啊长寿的一个象征。灵芝自古至今啊咱们祖先把它叫做仙草、瑞草。灵芝咱们见过这个菌盖上头有许多的环形的这个纹的纹，这个是称作一个瑞正，沁云。咱们都知道啊，可能谁都上天安门去过，天安门的城楼前的华表上头的图案实际上就是这个灵芝的韧纹，这表示什么呢？就是吉祥如意。所以古人自古至今对于灵芝啊就是有一个好感。祖先呢服侍灵芝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礼记》《礼治春秋》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载，古代的医学文献上头啊，除提及了灵芝的药用，就是帮助调理我们健康以外啊，还要提及灵芝可以作为一种食品服用，所以它是药食同源的。 祖先在认识和口服这个灵芝的过程中间，实际上累积了不少的对于灵芝的一个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方面的经验，加上现在的研究也证明了古代的本草中间对于灵芝的一些药性的一些描述，具体的一些应用的方法。那么古书上呢说的这些方法，实际上对于现代的我们对于灵芝的这个认识啊，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灵芝啊，是对于我们健康啊有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老年性的疾病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睡眠不好，甚至还有呢出现了这个便秘的状况。哎，这些老年性的疾病啊，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啊，灵芝就是起一个调理调理。这个调理了以后，使得我们体内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啊互相协调，这个运转的机器啊，各个零部件都是能够协调的在运转。那你这个机器啊，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一切正常，产品啊也正常，人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健康啊，能够维持。你是七老八十了，你是六七十岁了，咱们岁数大了，实际上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在什么？处在一个退行性变化的状态，你不服老是不行的，因为生老病死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你认为自己还不错的情况下头，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你就认识到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间就会出现这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你早一点保护自己，关爱自己的生命，你就想点办法来解决，减少我们体内的这个组织器官出现的不平衡的状况，让你的个体跟外环境更协调，你这不更好吗？这对于你的健康长寿就起一个好作用。灵芝本来就是药食同源，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话呀，那跟这个单纯的这个化学的药品啊就不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有机状态的。那么对于灵芝中间的60多种有效成分，能够调理我们主器官的功能，同时呢，灵芝中间还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那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来的话呀，咱们除了膳食结构以外的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为什么呢？它跟化学药品不一样，化学药品不是你体内本身的什么本来就存在的有效成分，而这个灵芝它本身有生长发育成熟，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有机状态的，这个有机状态对人来说的话，那就更应该呀、好吸收。吸收完了进入到体内的话，就能够帮助你克服老年人的一些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它又是有机状态的，它的含量啊也比较丰富，种类啊齐全，而且呢这个常量元素跟常量元素之间，微量元素微量元素之间，咱们在医学上头，在生物科学，在生化上头知道它们之间是有比例的，你不能够这个瞎来的啊，咱们化学药品多多益善，不是这样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状态，有比例，所以人吸收进去以后，这就对人体啊更有利。所以灵芝对于调节血压，高血压的咱们可以服用灵芝，低血压的它也可以帮助你调节。那么在目前咱们没有专门针对低血压的一个药物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调节，双向的调节，这本身就是一个灵芝的一个特点，